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大家好，我系戴耀廷。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啊，雖則咧，你話雙王慘敗咧，人都唔係咁想提起佢，因為其實咧，而家再講佢哋咧，嗰、那個公共性已經大減嘅，已經係 真係私怨啦。 係啊，即係變咗真係私怨啦。即係我哋以前即係追擊雙王啊，尤其係追擊鬱敏啊，即係仲有公共性喺度。即係 因為點解咧？即係我再喺呢度不厭其煩咧解釋嗰個詞。因為咧，雙王嘅影響咧，其實影響緊成個香港嘅民主運動，特別係香港嘅反對派運動咧。是對付緊老共或者抵抗緊老共咧，即係嗰個殺傷力好大。 咩尤其僆仔 依家鄭松泰都仲喺度。 鄭松泰嗰啲 第二個故仔嚟㗎啦，已經 唔夠班嘅，即係相對即係共青新政同埋鄭松泰嗰三件嗰啲容易對付好多啊嘛。 嗯， 即係後期我都修正咗㗎啦，喺一路做大軍法嘅過程裏面、第一我寧願狄志遠贏 ，OK， 狄志遠贏唔到嘅話，寧願就維晶贏。不過最好就輸曬啦，當然呢個世界唔會咁美好噶嘛，呢、這個天堂唔係你噶嘛，係、咪？因為佢哋嘅影響係咩咧？第一，我哋花咗好多嘅時間係同佢鬥爭內控。第二就係咧，我哋係冇時間係應付呢一個建制派 係啱。 第三，對一啲一般嘅市民大眾嚟講，其實佢分唔到你係民主派嘅唔同陣營嘅人噶嘛，佢覺得你成日都嗌交。烦唔烦嘅咧？可唔可以团结少少嘅咧？我都系想你，我投你一票。我唔系同你讲最低工资，唔系同你讲领会，唔系同你讲呢个咩官商乡黑啊！我只系想你顶住老共咋，去 encroachment 咋，又咁简单。你可唔可以少拗两句嘅咧？咁样 呢个关键。 唔系咁，所以啊，边阿王成志嗰阵时啊，即系佢二月嗰个补选嘅时候，佢有一个口号噶嘛，嘈够啦，收声。 你咪想捉嗰扎中间， 你咪见到狄志远都系咁讲嘅，一齐倾掂佢啊嘛。 我唔知点解 唔系即系有啲人系硬系即系咁固执，一定要倾噶嘛。 有幻想嘅， 咁你话嗰啲人系少，最多咪10%-8%，最多系咪？即系嗰啲所谓嘅 median voter， 即系你选行政长官嘅时候，你梗系要沟佢翻。咁我唔系选行政长官，比例代表制，咁我攞翻我自己嘅群众咧。嗱，呢一个亦都系成个比例代表制令到我哋四分五裂嘅缺点嚟噶。阿爷系度身订造呢个制度，等你自己打自己噶。 意图杀三士之计啊！ 咁你咪点咧？好简单嘅啫。即系如果从社会科学嘅角度或者政治嘅角度讲，喺咁嘅选举制度里边。我咪要不斷揾我自己嘅 market niche 咯，即係我係咁 sharpen 啊，英文就叫 sharpen 我自己嗰度嘢咯。我係唔會同你 compromise 噶，屌我同你 compromise， 咁我咪變咗中間，我咪唔清楚我嘅形象。咁你投我做咩啊？ 因為佢只要揾到佢自己嗰幾萬票，咁就夠選㗎啦。 夠㗎啦，呢個係成個制度裏面令到我哋自己打自己嘅根本原因。咁當然，雙王喺呢個過程裏面係造就咗呢樣嘢。而我哋要解決佢，其實我唔係私怨問題，我係解決佢對成果民主運動傷害嘅問題嘛。大家都唔清楚，你唔清楚呢樣嘢，你就目標唔正確㗎啦。所以你下一個目標係乜嘢啊？咁咪搞掂埋嗰三個咯。係咪？ 監察三個，監察佢哋三個。 喂，佢哋唔敢亂嚟㗎， 你就食人倉原則。 喂，佢梗係唔敢亂嚟啦。喂，老實講。点解话你共青新政嗰啲友都戆居嘅？你睇佢六四讲乜？ 系 七一讲乜？流晒底啦！ 流晒血， 流晒血噶啦！佢已经系好清楚噶啦。星期六嘅成报写乜？ 刘西强， 刘乃强啊？ 唔系啊，系后来佢回应呢一即系回应明报嗰阵时，佢讲紧佢唔知刘西强系边个啊？ 唔系人哋讲刘乃强又讲刘西强，即系佢哋就最中意咁样样噶啦， 玩鸠 吓，即系喺度玩鸠啊，鸠化咗佢啦，其实就系、是，唔系咁，但系嗱，我哋讲起啊，即系阿鸠达啦，即系都要提一提，因为佢话而家咧，即系叫做系好奇怪嘅，因为嗱。我哋即系啲泛民咪搞咩联署？我见到阿杨岳桥咧，即系话即系撑呢个朱海迪嘅。喂，咁我见啊 啊，邊個有簽嘅喎？鄭松泰有簽嘅喎。 佢係發起人之一嚟。 係啊， 佢唔敢唔簽。 咁但係咧，你見唔見鳩達佢自己喺度講咩咧？佢就話即係 真係玩鳩。 佢反而佢即係佢見佢即係佢評論阿朱凱迪呢單嘢啦。佢就話冇人有資格喺我面前喺度講咩選舉恐嚇啊、政治恐嚇呢啲乜嘢。啊，咁啊，因为咧，即系其实佢自己声称啦，即系话选嗰嗰日咧，就话又系俾黑社会搞又成， 又话有片为证系咪噶？ 系啊，又有片为证又成。 咁我真系见唔到《夜时报》嗰张片出嚟。 啊，咁但系佢然之后佢就话佢自己，哦，我又唔会话咩翻唔到屋企啊，乜乜物物啦，咁我依然会向前嘅啫，即系你话人哋即系阿朱凯迪软弱啦，咁但系问题就系佢点讲咧？佢就系话。佢最扑街嗰句说话咧，就系话：，唉，你叫你相熟啊，嗰啲地产商啊，俾间新屋你咯，咁样样。喂，你啲乜撚嘢说话？喂，人哋系真系坚系。 暗示一样嘢就系话咧，其实你都 想拗着数。 同埋基本上你都系有利益挂钩喺度。 咪真系屌佢老母啦！真系讲真，喂，你自己系呢啲咁嘅人啫。你知唔知佢嗰阵时咧，佢仲系做咗迷米嗰阵时咧，仲系做咗早晨节目咧，成日喺度讲噶啦。即系佢就系耻笑嗰啲建制派啊，即系唉啲嘢做得柒啊，做得胶啊，就唉呢啲维稳费俾我赚好过啦咁样样。 嗰阵时佢 成日讲嘅佢， 嗰阵时佢仲有香港人网，唉 唔系嗰阵香港人网，佢成日 明呢一句叫咩咧？叫 slip of the tongue。 系啊。喂，你真系 心中有鬼， 你真系以为人哋个个好似你咁样噶，即系选完咗之后就善价而沽啊！喂，呢啲咁嘅閪人，喂屌，喂，即系，所以我琴日系咁，即系我见到呢单咁嘅新闻，其实我哋一早睇咗噶啦，即系鸠达嗰啲，即系 Facebook 嗰啲，即系 算， 唔系就我见唔到，即系而家连苹果咧都学我哋咁样样，攞 Facebook 嗰啲新嗰啲comment 咧都当做新闻，屌真系！ 喂，佢而家已经系卫生巾，你仲关心佢做咩啫？佢點善價而沽啫？如果要善價而沽，就係選錢。 唔係啊，佢喺即係佢喺度嘲笑，佢度話啊，即係佢等於係暗示，即係朱凱迪善價而沽。咁然之後阿仇思達嗰啲乜閪佬咧，就喺度話咩？就喺度話佢係即係 如果佢有事嘅話，做白金，甚至乎佢鞠個躬，佢都會去。 係啊， 呢個係之後加 嘅 咋。 但我覺得講咁多都冇用㗎啦。而家個組織邊個有議席？鄭松泰有議席。咁而家連鄭松泰都發起呢一個咁嘅簽名運動，亦即係話其實發鄭松泰佢哋自己都知道冇咗阿黃仁達，冇咗阿鬱敏，佢入到去立法會，佢真係孤身一人，佢要諗佢嘅合眾連橫㗎啦。 佢唔怕同你反面啦。系咪？唔系，而且我哋见到，喂，我哋一早讲咗啦 ，Day One 讲咗，我哋有即系 caption， 即系标题为证。郑松泰当选咗，其实系即系加速佢哋热狗分裂噶嘛，双往分裂噶嘛，呢个系。 同埋， 喂，老实讲，你问我，如果我系阿爷嘅盘算，咪由得你哋分裂咯。 嗯， 最好你分裂，因为你个势成啊嘛。第一，其实郁敏事后谂翻，佢最后尾嗰步炮打呢个青年新政。即係除咗我覺得呢個一個選舉操作之外，係作為轉移視線同埋箍緊啲本土派嘅支持之外，其實佢係一個雙刃劍嚟㗎。另一方面，咪即係加速咗成個本土派嘅分裂咯。嗱，呢班人已經老死不相往來㗎啦，青年新政又好，同埋呢個本民前都好，完全同葉普成係搞唔掂㗎。 嗯， 今次你兩大即係葉普成嘅頭嘅首領都輸咗嘅話。即係話你係俾市場唾棄㗎，所以佢哋好大鑊㗎，佢一定係潰不成軍㗎。而家唯有就係、是、嗱，如果我係阿爺，你計一條數，其實我喺呢個節目，我之前講過嘅，佢開始要諗下換招牌嘅，因為點解咧？雙王係包括一層咧，其實俾人抹黑都好緊要嘅。即係你所謂做無間道嗰個角色，甚至乎作為分裂民主派嘅角色咧，其實已經係逐漸嗰個價值咧。好似阿 Anthony 咁講，係 depreciate 噶啦。 我呢個整合嘅最佳時間喎，你咁講法， 即係佢 carrying value 啊，我哋會計上啊，佢越嚟越嗰、那個 value 係越嚟越低噶啦。佢個我哋或者叫 fair market value 咧，係冇乜價值噶啦。即係點解？你俾我哋抹黑都好緊要，同埋你犯咗好多錯。 唔係抹黑，我哋嗰啲唔係叫抹黑。 係、啊、我係將佢嘅污水潑翻俾佢。 即係我哋學佢啊！即係我哋將嗰樣嘢不斷放大佢，同埋不斷係暴露佢嘅弱點喺公眾面前嘅時候咧，你嗰個嘅市場嘅公允值咧，嘅價值咧，個 market value 係越嚟越低嘅。係 係係。 所以咧，就算我係阿爺都好，屌你揾替代品， 揾青年新 喂，即係咁講，而家係喺阿爺揾一個新招牌呢個空檔裏面，其實你作為你泛民又好，你叫非建制派都好，係咪一個最佳嘅時間真係整合呢？ 嗱咁講啦，即係就算係咧，即係你話雖然咩即係熱狗 DPC 啊，但係其實佢哋嗰個即係嗰、那個叫做利用價值都比較，即係個時間都比較長啲。但係咧，你見到梁仲恆咧，佢而家未就職上任嘅，喂，已經開始露出狐狸尾巴啦。第一。即係有啲網友啦，即係而家直播都提我哋啦，就係、是、話啊，佢而家咧即係阿梁仲恆啊，叫朱海迪啊、邝俊宇嗰啲做立法會主席喎、啊，咁樣樣啊，一定有古怪啦。等佢哋即係直選嘅時候投少一票。嗱、啊，第一我要 correct 你，邝神咧就係呢個功能組別嘅，就算佢做立法會主席咧，都唔會話成咩問題。但係你講朱海迪咧，就真係會少一票嘅。咁但係第二，即係呢、這個零一就做交佢啦，就話。必要时呢就同呢啲咁嘅建制派合作，但事实上呢我要即係都要讲返声先，佢除咗话即係必要时同呢个建制派合作之外，仲有同泛民合作嘅，即係其实好正棍。但係佢上任之前佢点样讲啊，佢係以一个好抗争嘅角色咁去进入呢个立法会㗎嘛。喂，你未入立法会已经留一线就喺度话同你啲咁有合作。喂，即係咁讲。喂，你已經做定政棍喎，已經。 喂，但即係我又用呢一個本土派嘅角度走去講喎。喂，大佬，即係既然你講緊小麗老師，講緊羅冠聰，都講緊唔加入泛民泛合會，都講緊佢哋要即係準備同各根據各個唔同嘅議題走去同其他政黨合作嗰陣時，點解佢哋唔做得先？ 嗯，係咯，係 咯。 咁你而家你真係 小麗都唔加入泛民泛合會？ 唔會 啊！佢哋講緊保留獨立身 份，要自成一國。唔係咁，我唔知啦。嗱，我諗可能啊，即係 不過你老實講，我覺得佢哋應該 rethink 下呢個議題，包括社民連啊、人民力量都係。喂，泛合會嘅實際功能，即係都係即係求同存異嘅。 係， 即係當交流下資訊，了解下各派陣營嘅呢句諗法。 嗯。 同埋，我覺得其實特別係楊， 其實慳咗你好多功夫嘅喎，大佬。 自從楊岳橋上咗嚟之後咧，佢一嚟佢喺 Facebook 幫其他候選人拉票嘅，即係阿張超雄、阿萬必嗰啲咧，係會推動到泛民泛合，或者依家叫泛民會議啦，係推動咗好多嘅話，一定會。 我諗佢哋即係再諗清楚啦。不過如果你問我，即係既然即係已經唔係2010年咧，即係民主黨走入中聯辦嗰個階段咧，你唔需要去作為一個 protest 咧，去咁樣抗拒即係呢個泛民嘅話咧，其實佢應該諗清楚。 唔係，我諗佢 係因為點解咧？阿爺就係睇緊你呢個泛合會裏面有幾多人，係而知道你有幾多實力噶嘛。 嗯， 而家你公開話唔加入呢、這個即係泛民嘅反對派陣營嘅話，即使申請我冇期望噶啦。喂，嗰啲咁樣嘅幾丁友嘅話。喂，你都要 social call 呢俾人睇啊！ 因為就算係選舉論壇嘅時候咧，阿萬必同阿楊岳橋都喺佢個 live 講過咧，已經係冚定曬咧，話一間開邊就拖啊咁樣。所以其實去到之後，會唔會再加入翻呢一個泛民會議啦，或者依家叫泛民會議？ 冇人有權要求你喺邊一個嘅法案同埋議案裏邊投贊成、反對定棄權。但係如果我哋係執到能夠係共同一齊去對抗呢個共產政權嘅話，何樂而不為呢？即係嚟話有啲問題，例如三方公款，例如有啲右派當然唔會贊成啊，認為會破產啊、成成啊，或者政府唔應該咁大啊、税制唔應該去改革啊，咁呢個一回事。咁所以可能你未必贊成全民退保㗎，咁、你咪保留你反對咯，或者保留你嘅棄權嘅權利咯，有乜問題啫？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你要對付老共。你就係要擺個姿態都好啊，係團結嘅、啊，即使大家係有好大嘅 difference 都好，鬼唔撚知好大 difference 咩？係咪？唔好話飯盒會啦，淨係花生台裏面唔同嘅主持啊，都就唔同嘅議題有唔同嘅意見啦。由何俊仁達散到去李永達到我，係咪啊？有乜出奇啊？咁唔可以同台食飯噶，你咪唔好夾嗰碟餸咯。咁簡單嘅道理。哎，不算啦，唉，嗰啲 我諗阿萬必依家會好啲㗎啦，依家。 唔係，我覺得佢就係、是、嗰啲所謂自決派啦，而家叫自決派啦，就係、是、有一種政治潔癖嘅心態。因為喂，講真，即係嗱，你都係頭同頭先土白嘅講法都係都啱嘅。即係你講真，如果你話仲係阿四方西啊喺度嘅，即係民主黨啊， 咁啊冇撚傾啦，係啊，煩到阿媽都唔認得。 係啦、 啊， 咁但係 即係講粗俗啲，佢喺度屌鳩你， 係啊， 中間加句英文字 又唔準爆粗， 又唔俾咁，誒、啊，我都費事同你傾。 係咪、啊、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如果而家一個新世代嚟嘅時候，咪 wait and see 咯。 唔、嗯、但係亦都好老實嗰句，入到去你有冇可能單打獨鬥？你咪睇下快，咪萬必呢個例子咯。喂，萬必嗰陣時夠真心交咯，就係2012嗰陣時啊，丙到民主黨七彩咯。喂，到頭來而家咪嗱嗱臨喺泛民會議裏面一模一樣嘅啫。 嗰陣時候你萬必仲有好一個好處就係、是、你隔離有個大舊佬，佢、 嗯、 由九一年做到而家，佢可以帶住你嘛。嗯、你有咩你可以跟住阿毛同大舊去就去，即係翻轉頭翻轉頭啊嘛。你而家得翻兩兜嘅咋， 係 係咪？咁你都你唔使研究咁多政策，你都聽下阿李國麟點 brief 你誒呢條法案，佢有加入法案委員會，咁你慳翻少少時間，咁就坐你唔使做咁多 research 啊，大哥。 唔係，即係我覺得係。 喂，乜到時咁錯制點啊？好似何秀蘭咁。 我唔知係咪呢啲係咪好似咧，即係嗰陣時嗰啲即係推聯啊，嗰種即係嗰種謬誤嘅思維咧，推誤就推，即係佢哋成日咁諗啦。喂，加入你哋嗰咩聯盟啊，就好似被你領導啊咁樣樣。喂，咁但係飯盒會唔係一個組織嚟啊嘛？是一个会议嚟嘅啫嘛，即系大家互相了解，哎，大家会唔会交波交得顺啲啊？ 讲 HCF 嚟嘅， 系啦，咁样样。 喂，如果我作为一个抗争派，其实嗰阵时候我系有唔同意见嘅、 嗯， 我系应该要入去饭盒会里边咧，系影响佢哋嘅。 系， 即系我认为嗱，例如我 今日、 這 个相反去 影响，就系话我要求点样拉布嘅、 嗯， 拉乜嘢？唔该你合作。咁當然你會辯論一大輪啦，因為可能梁家傑唔制、余若薇唔制、劉慶唔制、何俊仁唔制，屌你咪有啦，佢唔制咯。但係我作為反對派嘅一份子，我話俾你聽㗎啦，你唔好帶我啊。跟住我仲大言不慚啊，學你話齋啊，出嚟講同記者講嗱，佢唔制啊。嗱，我說服咗佢㗎啦，佢話咩咩咩 argument 喎，屌我即刻駁埋佢添啊，屌！我喺个记者会搏埋刘慧卿添啊，搏埋阿何秀兰添啊，唔好咁傻啦。所以我话佢哋嗰啲 character 你洁癖嘅，咁咪搞 NGOs 咯。你就唔系搞紧嗰个政治啦，政治系当中系涉及斗争噶嘛， 同埋亦都系讲紧 中年横噶嘛。我都知啊，阿龙昌讲呢个， 你呢个先关键啊。其实你咪再谂下咯。喂，即系而家成个建制派里面都系开始有呢个大分裂嘅。点解话大分裂？你咪睇返喂新东里面喂两席民建联，第三席竟然唔系邓家彪，而系契字头嘅容海恩，九唔搭八嘅容海恩。佢哋嗰边阿爺开始我諗应该系揿唔住掣㗎啦。你咁样牺牲工联会法。 同埋我觉得第二样嘢，成个反对派要重新諗一个议题。剛才我食饭同阿龙 Anthony 都讲过。如果我係佢哋嘅話呢，我一定會諗冇得走㗎喇，香港前途自決嘅宣言為2047。嗱，點解我之前唔講？其實我諗咗幾個月，因為即係人社合併，即係呢個聯盟，佢哋冇呢個綱領，我冇嚟睇到噏啦，係咪？但係而家你係冇得走。我講兩個睇法㗎啫，一就係原則上冇人會反對聯合國嘅憲章，第一樣嘢就係住民自決嘅。我揀唔揀獨立一件事，呢個係我第一個論點。嗯、第二個論點好簡單嘅啫，作為同老共鬥爭嘅策略都要。 嗯， 我提自決，例如成個反對派陣營嘅話，香港2047年嘅時候，唔該你交翻俾我香港人民決定嘅時候咧，老共都驚你咧，起碼到時你永續基本法啊，都永續個好啲俾你啊，大佬。嗱你唔好讲独立，你讲独立呢就再踩佢条底线。嗱当然呢个我要再细心再即係收风啊，再諗老共嘅反应系点样。但係呢因为点解呢，佢将独立同埋自决呢样嘢系划咗个等号嘅。点解嗰阵时候我哋唔敢即係赌呢一铺呢，即係呢样嘢系好 appease 到群众嘅。 嗯。 即係好民粹嘅，哎，交返俾我自己决定，好容易argue嘅咋。 嗯。 即係正如头先我食饭讲嘅，一你将过去17年嚟即系特区政府嘅劣政，全部共嘢一路列晒出嚟。 老共如何破坏一国两制？ 冇错啦，系咪？第二就系话呢个系一个即系全世界嘅大原则。 嗯， 点解咧？画个地图出嚟，小国寡民嗰啲地方、都可以有自决嘅权利。屌喺个地图里边，全世界画晒出嚟嘅。 嗰啲咩马耳他嗰啲一怼咗出嚟， 跟住咧就整个宣言。喂，老共呃咗我哋咁耐，喂，呢个都系一个 bargaining chips 嚟噶。 即係為我哋下一代，雖然都唔關我事㗎，我一定過唔到2047嘅咯。 或者咁樣咯，我就建議咧，即係如果你話講前途自決咧，即係要大家諗一樣嘢好 specific 嘅，你淨係話係要立公投法。 嗱，呢個 part of it 係啦， 即係呢個就係上一次我同陳淑莊莊拗嗰樣嘢嚟嘅，即係佢講緊嗰個前途自決宣言。其实只系讲个公投法啫， 系咯， 即系嗰个系唔涉及嗰个国家定位嘅问题。 唔好咁抽象啦，就公投法啦。 系啦，你立条全民投票嘅草案就得噶啦。 呢个重战嘅讲法咯，十年之内起草到呢一条嘢出嚟。 唔系十乜捻月年啫，屌！你话立公投法呢个系所有嘢嘅第一步嚟嘅。你冇公投法咧，其他嘢都系多鸠鱼啊，都鸠噏嘅。其实系 当年啊，我点解会知咧？后屘我知道系黄伟纶写，因为黄伟纶帮我写过噶。呢、這個公投法，佢話唔係起草好多嘢，因為佢讀 law 噶嘛， 係啊， 佢一定識 draft 嗰啲法案噶啦。 同埋你有咗公投法，就自不然有自決權噶啦。 嗱、啊這個、呢個咧最大嘅問題係咩咧？佢、啊、涉及政府開支，亦、都涉及到政府政策，所以根本就過唔到立法會主席嘅。當然嗰陣時候我哋都係諗住係即係吹下嘅啫。咁但係問題就係你自決派你要諗呢個問題㗎，同埋成個反對派陣營係要重新思考過自己嘅定位啊。你唔可以用翻以前嗰套咧解決當前呢一個嘅困局，尤其是你唔好駁梁振英落台啊，大佬！我而家越嚟越收到呢個 message 就係話咧，今次選舉之後咧，可能梁振英係更穩啊，更加有機會連任。我唔知係堅定留啊，不過係咁嘅風，我咁嘅聽嘅啫。 我覺得好難啊，呢、這個就 不過我就所以十五十六。喂，如果萬一佢真係連任嘅話，喂，你真係冇選擇嘅喎，成個反對派陣營真係命運自主喎。 但係我就會質疑，如果相對於即係嗰個自決啦，其實即係我哋有權，我要真普選，我要選特首，其實會唔會一個更加具體嘅一個訴求多過自決呢？因為話我要自決咁。一般屋企人啊，一般嘅選民真係唔明嘅喎。 就跳翻我頭先第二個 point， 第二個 point 就係、是。嗱，呢樣嘢你同阿爺講數都有數， 嗯，佢都要掟，佢都要考慮。 我俾你管治咗17年，冚家祥，喂，你又大白鋼工程，你又財富分配即係嚴重不足，咁多問題，房屋又解決唔到，醫療又每況愈下，喂，咁我唯一就話，咁我攞翻我自己命運嘅權利啦。嗱、我冇話我投嘅時候，我會投即係獨立，我冇講過嚇，我覺得呢條數係要計嘅。就算我真係有咁嘅權利，有國際支持都好，我係要計嘅呢條數，即係呢個係另一份宣言啦。呢份就係、是，但係個問題就係冇理由我唔同你攞呢個作為呢個談判嘅籌碼噶嘛。 咁但係佢 喂，起碼你取消23條先。 係， 屌我唔撚要啊！永續基本法嘅時候， 你不斷喺度講緊， 同埋你一定要寫清楚冇功能組別啦，同埋你有公投法啦。學你頭先話齋，喂，呢、這個從來都係我哋嘅理想嚟㗎啦。我點會俾你本土派執咗我支旗㗎？不過嗰陣時候我哋趕唔切咋，同埋我哋。即係未 come up to 一個共識咋，我冇話我唔支持中國民主，你唔好屈我，以為我改變立場，我搬龍門，我繼續支持中國有民主，因為我覺得如果中國冇民主，我都唔撚使自決㗎啦，大哥，你都即係痴心妄想㗎。但係你唔可以俾本土派繼續逼我哋成個反對派陣營嘅人咧係埋牆角，我哋係答唔撚到。點解你認為好似嗰日我問陳淑莊啫嘛？喂，點解三跑？點解高鐵嗰啲又可以全民投票？屌我國家定位冇得投票，你兇下爺都好啊，大佬，係嘛？佢咁樣對我哋，唔係我選舉之後先咁講。 唔係同埋你即係反客為主啊！即係你唔好話俾啲本土派咧，成日以即係最極端嘅一個叫做係倡議咧夾鳩住你啊！即係等你自己即係投鼠忌器咁樣樣。即係你自己都要有一個完整嘅論述，係咪？你都要有一樣嘢可行嘅，你先至係可以就係叫做係即係爭取啲真係實質嘅市民支持㗎嘛。第二樣嘢就係話，喂，你都可以博到佢呀，即係叫做係即係同你妥協，掟返即係呢個撤銷831方案出嚟，即係重啟政改，即係嚟同你談判啦，係咪？即係 唔係你要諗下呢，你同佢嗰個角力呢，其實有時係生。 有 即系话究竟我嗰铺牌，即系我以前咧就好中意玩呢个话事 pair 噶嘛，嗰呢个系一个智力游戏同埋一个心理游戏咁，我去定唔去先 ？OK， 我空你嘅时候，咁我咪将所有筹码落去。其实我今日耳仔底，系咪？如果我真系有烟屎嘅时候，我就真系要保守少少啦，大佬。 唔系咁有啲人就话，唉，屌你，即系你讲咩公投法啊，乜乜柒柒啊，又话咩即系重启基本，即系重启呢个政改啊，喂，佢冇乜可能噶啦，乜乜物物啊。 咁你咁如果咁讲，自决更加冇可能啦。 唔系， 唔使谂啦，系嘛？ 但系咁样讲， 嗱，即係有一件事其實係令到即係冇嘢冇可能嘅，即係喂坦白講，今次立法會選舉我哋攞咗三十席啦，叫做係，即係數到盡，即係唉當係即係青年新政都數埋啦，屌你，即係攞咗三十席， 廿七嘅啫，其實你問我， 你喂距離翻即係其實我哋即係叫議會過半咧，其實唔係話想象中咁遠嘅啫，其實係，同埋今年咧，我哋係做咗好多新嘅嘗試嘅，即係喂你淨係功能組別嗰邊已經多咗兩席啦。系咪？ 系， 即系阿姚松炎啊，嗰啲入到去啦，系咪？咁同埋就系话，喂，我要谂下、啊、，I T 咧，我哋系咪即系？喂，其实网台都可唔可以算系？喂，我如果系嘅话咧， 你想救莫乃光啊？ 但系依家莫乃光好低票咩？ 唔系啊，你要加入佢嗰啲唔知乜春会先得噶。 佢要考虑下， 即系任何功能组别，基本上你系有个法人喺度，道理系要有方法走去选装，你先入到去嘅。 你睇下佢嗰扎咩互联网乜乜会咧，睇下我哋应该可以入得到嘅。咁、你加入去做会员，咁我哋咪有一两票头。 唔系，同埋即系唔系？我觉得即系今年个功能界别系好。 你有每个节目都得添，你可以咁做票。 莫乃光稳嘅，同埋 I T 咧，应该系个选民独立咁样选嘅，即系我。 不過呢啲新增唔到新嘅議席啦，但係你會見到就係話啊，喂，就算飲食界咁樣樣，即係都有新嘗試啦，係咪？ 雖然輸到 有個五咁 啊，係五名得啊嘛，咁阿歐軒都做咗新嘗試啦， 一千票啊， 呢個結果唔係太差喎、啊，又 嗰陣時佢諗住幾百票贏 嚇，唔係即係嗰啲咩漁龍街乜閪嘢，即係你打唔入嘅啫。 最惡打咧幾個地方嘅勞工界，跟住就銀行、保險、 保險係啦，保險 係啦， 自動當選嘅 係啦， 商界咯。 咁嗱，我記得之前即係其實係早幾個禮拜。阿梁啟智都寫了一篇文就話：喂，好多國家咧，即係其實尤其係波羅的海嘅國家咧，獨立之前咧，都必先有嘅現象就係、是、議會過半啦。呢、這個反對派，你當你反對派議會過半嘅時候咧，冇嘢係冇可能嘅。其實係 有機會過半嘅時候，嗰陣時候就嗰、那個自決宣言咧，老共更驚。 但 係唯一樣嘢就係會唔會特首洗還手，就係即係解散立法會，然之後重選。 咁你都有藉口噶嘛，哥？ 咪是但一個法案唔過，或者財政預算案過唔到， 係 解散立法會噶啦。 係啊， 咁咪解散咯。 係啊， 再重選 啦。嗰陣時再選嘅時候， 佢唔敢㗎，因為點解咧？一路以嚟老共咁驚直選咧，就正如今次嘅選舉結果咁。 嗯， 其實佢自己都係即係我哋就喜出望外，佢都打到個突㗎。 嗯。 喂，無端端突然間去到58% 投票率，比2004年更高。當然你問我，佢又有絕對部分嘅責任啦。 嗯， 喂，你搞確認書嗰啲做咩啊？係咪？跟住你嗰班僆就走去兇人哋喺個過程裏面，同埋民主派係醒爬咋？正如我上個禮拜咁講，玩棄選呢個遊戲係一個聰明嘅做法嚟噶嘛？成個戰略嚟講，本來阿爺及住你嚟食噶啦。 係。 喂，講到明啊，明明係四二食你，而家搞到三三， 最樂觀五一添嘅講。 同埋超區有可能偷到一席嘅。 梗係溝到一直啦，我哋預咗輸㗎啦，我係上個禮拜五因為起咗選我先轉睇咗，咁冇問題啦，鄺俊宇係咪？ 喂，梁振英佢咁樣做即係唯恐天下不亮，即係如果當時佢係低低調調嘅，有你班友玩玩， 所以咧 玩得㗎啦。 大家唔好忽略咧過去五六日成報寫嗰啲內容。 係，雖然好多都係炒冷飯，嗰啲冇乜新嘢。 佢寫個內容咧，我覺得係要細心換嘅，因為但係咧就係因為佢出成報啊，大佬、你要去 Seven Eleven 買咧都有困難啊，隨時唔係間鋪頭有買，因為就算有得買咧都係一兩份。咁唯有就係網上咧就咁啊攝下攝下，佢講幾樣嘢係值得大家，即係我未有得閒心思啦。第一，佢話港獨係梁振英同埋中聯辦咧係一手創造出嚟，我覺得呢個係要細心換味嘅。第二，佢話青年新政係收咗劉乃強錢，劉乃強係乜嘢人？大家都好清楚，佢由會點嘅時候，司徒華第一個喐佢嘅。 而呢啲會點係嘅人咧，即係而家開始，即係以前係會點係嘅，即係好似啲咩神秘組織啊，即係嗰啲咩 使咩神秘組織㗎啦。嗱，有幾個 icon 到而家都仲生存，咁啊九月四號之前都生存緊嘅。 偉光嗰啲喺度啊， 係啊，咪第一個係狄志遠，第二個係高達斌。你諗下呢兩個係咩人，你就知㗎啦。 高達斌都係會點出身嘅， 係啊，繼續。 跟住咧，你睇下佢呢一兩。段報道嘅內容咧，其實咧，其實背後反映到咧，阿爺嘅另一派系咧，其實喺香港裏邊咧係上下其手。因為點解咧？你喺國內，即係 所謂反派嗰個嘅陣營啊。喺國內反派嘅陣營其實係出唔到咩古惑，佢一係就透過海外嗰啲咩多維啊、新聞網啊嗰啲咁樣咧，係嚟放消息。第二個方法咧就係搞香港，令到香港嘅問題咧係越亂咧，令到更加多國際嘅關注。第一方面令到習近平咧係分身不下。第二咧，系令到咧，系國際上咧，系睇到你嗰個權力鬥爭同埋分歧。 系。 第三咧，例如喺港獨嘅問題上邊，其實某程度上，習近平只係得一個 order 嘅啫嘛。你做領導人都得一個 order 啦，唔可以俾佢出現咁樣。咁但係咧，而家佢炒你呢樣嘢出嚟，其實是一件好嚴重嘅事，就話原來你梁振英、中聯辦、張曉明一手製造呢一樣嘢咧，其實呢一個咪真係告你預狀咯。跟住呢啲咁嘅組織。原來係收呢個基本法委員會同埋全國政協錢㗎。喂，劉乃強，你話幫我聽，佢唔係共產黨嘅黨員，我死都唔信啦。司徒華第一個唔信你嘅，就是、因為佢睇到你嘅手影啊嘛。你嘅手影根本就係我哋地下黨員嘅手法嚟㗎嘛。喂，呢啲嘢滲沙子叫長腳，老共點會唔識啊？培植一啲嘅新勢力出嚟，等你打翻轉頭。呢、這個佢係最聰明嘅。喂，佢喺延安時期已經做緊呢啲嘢㗎啦。佢喺同國民黨嘅合作年代已經係做緊呢啲嘢㗎啦，即係嗰陣時候國共合作啊，第一次已經係搞緊呢啲嘢㗎啦。喂，而家你青年新政嗰日，我同阿細良講笑，我話咁似呢個洪秀全嘅，即係當年啊，因為點解佢嗰陣時候叫咩拜上帝會啊嘛，係咪？ 係， 屌根本你就唔係信基督教嘅，不過你攞呢一樣嘢嚟做包裝嚟引我哋，即係。入世未深，啲僆仔僆妹玩 埋山神打型啊嘛， 系咪？喂，佢完全系嗰套套路嚟嘅青年新政，就系、是、洪秀全话自己派上帝会，跟住就自己话自己系三合一体，三合一体，即系佢而家系搞紧咩香港民族啊？嗰啲咪全部都系包装嚟嘅啫嘛，系咪？你再问深入啲，冇一个人识答你。佢就完全係洪秀全啊！嗰咩你咩秀成啊？嗰啲 楊秀清 嗰啲全部揾你笨嘅， 嗯， 係咪？自己就話要咩男女平等，咪跟西方社會嘛，想即係溝西方社會支持嘛？佢就係呢個套路咯。所以自己後宮咪三千，係咪？ 唔係，所以你而家咪見到天京內亂咯，咪就係黃楊大搞鄭松泰咯。 好啊，下節翻嚟啦。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呢度係 hkpinnacle.com， 我係譚文豪。